前面只有一匹骆驼陪我，这边风儿吹过，那边云儿飘过，突然之间出现爱的小河。 我跨上沙漠之舟，背上烟斗和沙漏，手里还握着一壶烈酒。漫长古道悠悠，说不尽喜怒哀愁，只有 昨夜的那壶老酒，我穿上